万里长，誓奋发自强，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，每天要自强，热血男子，热胜红日光。 Peace.